你怎会知道我们同陈启文的事？ 是林家伟跟我说。 他怎会跟你？ 我是私家侦探，在几个月前林家伟委托我找人，谁知我找一个死一个，最后连林家伟都死了。他在死之前跟我说，你们七个在12年前害死了一个人，这个也是凶手要杀你们的原因。 我们始终都是走不掉。 陆子俊，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到你告诉我，到底你们对陈希文做了什么？这 件事要由他转口来到我们学校开始讲起。陈希文不单止成绩好，还生得很漂亮，很快就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男同学争着向他献殷勤，女同学就因为妒忌排挤他。 陈希文， 乜又系你啊？ 听日星期六，我请你睇戏啊！ 我唔得闲。 听日唔得闲？咁后日咧？再唔系下个星期都 OK 喎，就晒你啦！ 我听日、后日、再下个星期都唔得闲，我唔该你唔好再浪费时间喺我身上。 陈希文，陈希文，搞错啊！ 估唔到我哋嘅大情人李森都有食柠檬嘅一日喎。 刘祖儿，咪系你啊？ 点啊？粒柠檬好唔好味啊？ 几好，仲可以清肠胃添。 我怕你食得多胃穿窿咋。 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追到陈希文嘅。 有自信系好事，不过陈希文已经同所有人讲，佢会拣木木独独嘅陆子俊都唔拣你啊。 冇可能。他怎会选子俊都不选我？ 你自己想想，连你这个花花公子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校花的地位还更加巩固。 岂有此理啊！原来他份人这么有机心，等我还以为他是乖乖女，落这么多心机追他。 不用这么生气，等我帮你报仇出气。 哦？你做什么要帮我？你不是对我有意思是吧？ 你悭点吧，我男朋友的。 我知道林家伟嘛， 我帮你纯粹睇唔过眼陈希文揾你啫。 咁你谂住点帮我？ 怼个耳仔埋嚟。 刘祖儿一直都系学校嘅风头灯，但系自从陈希文出现之后，佢嘅地位就大不如前。佢份人妒忌心好重，冇办法忍受俾其他人抢走佢风头，所以就不惜一切打击陈希文。陈希文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。 有咩咪讲咯。 你要小心。喂，啊、喂，嘉慧啊，你做咩用水泼陈希文啊？ 对唔住啊，如果我唔敢做，祖儿就要同我分手啊。 如果你真系要觉得对唔住嘅，我唔该你叫刘祖儿放过我，好唔好啊？ 你今天帮我出气，我就不跟你分手啦。 但是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陈希文的？ 因为他黑我憎。 其实我觉得他份人都没什么点啊，不如你不要排斥他了。 你这样说是不是真的帮他求情啊？ 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同学，不如和平相处啦。 你是不是喜欢了 他？当然不是啦，我怎会喜欢他呢？我只是喜欢你一个咋。 那为什么你要帮他讲话？ 我真的觉得他有点可怜嘛。 林家伟，他扮可怜博你同情咋。我警告你啊，你以后再帮他讲话，我就永远都不睬你。 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嬲啦。 林家伟帮陈希文求情，结果刘祖儿不单止没收敛，还越来越过分。后来连黄美玲、许雅婷他们都一起排挤陈希文。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？ 我们七个是好朋友，我没办法不站在他们那边，结果只可以眼白白看着他被人吓。 你喜欢陈希文？ 我是不是很无用啊？ 竟然连保护自己中意嘅女仔都做唔到，结果佢因为受唔住跳楼自杀。 陈希文自杀嗰日发生咗咩事？ 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道。嗰日我唔舒服，半日就翻咗屋企。 你冇问过李森？ 我有问过，佢答我冇事发生。 咁点解你唔同警方讲陈希文俾人吓？ 因为我冇资格指证佢哋，我冇阻止佢哋吓陈希文，同见死不救有咩分别啊？我同佢哋一样，都系杀人凶手。 点解忽然间又谂到翻嚟祖屋噶？ 因为我想揾翻我自己失去嘅记忆啊。 嗯，咁谂住揾咩啊？ 我寻晚醒起老豆一直有写日记嘅习惯，佢好可能会写低关于我失忆嘅事。 李伯爷过咗身都好耐噶咯，你仲收住佢啲嘢？ 横掂间屋都冇人住咯，咪费事执咯。 哦，咁你知唔知佢摆本日记喺边度啊？ 我谂应该系书房。啊，找到 廖日豪导演，王维森配音，《寻人游戏》第八回合，司徒永泉、陈川辉饰演，匪叔梁官友饰演，陆子俊、刘俊明饰演，李森、李伟健饰演，陈希文、关舒云饰演，刘祖儿、高慧贤饰演，林家伟、张振龙饰演。 从来没单一次见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，曾自信撑得住，形象过了会有花园，五官即使全部不变，比起已落字太凌乱，四字张开全部不见，泪眼雾雾太倦，谁人谋害我，我却不知不觉，不信世界那么丑恶，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，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，并未获得什么，仍在掏空什么，若长眠谁来到晚安。 你赚取什么？便在流干什么？若曾面谁来到？